欢迎来到觉醒次元有声世界，现代多人有声剧《初恋症》，由喜马拉雅、九淮中文网、觉醒时代联合出品，作者夜很贫瘠，演播彭瑶、锦鲤、嘉康、孙瑞阳等，点击订阅，第一时间收听精彩内容。 第83集。中午12点，沈金念把热腾腾的汤端到餐桌上，午餐做好了，四菜一汤很丰盛。于浩坐在餐桌边，抬头看看他，又看看走廊拐角处紧闭的房门，两人面面相觑。沈金念走到云建威的卧室门前。 微微，出来吃饭了。 过了一会儿，门从里面打开，云建威穿着睡衣，眼底挂着两个黑眼圈，磨磨蹭蹭打着哈欠出来。沈今天默默地看着他进卫生间洗漱。于浩小声问， 我能问问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什么了吗？ 不行。 云建威洗漱完出来，坐下端起碗吃饭，另外两个人这才动筷子。沈金念的手艺还不错，大多菜都是照顾云建威的口味，口味咸甜清淡。云建威慢吞吞扒完一碗饭，起身往自己卧室的方向走，看到飘在客厅中央已经蔫了的气球，随手拽下来团吧团吧，放空气塞进垃圾桶里。上午的课云建威翘了，下午四点他从床上爬起来换衣服出卧室。沈金念回学校了，于浩窝在沙发上边写作业边等他，见他出来问他， 一起上课？ 嗯。 林建威嗯一声，随手拿起书包和他一起出门。路上于浩偶尔看看他说， 晚上要不要一起打幻影二？就用你的叉 box。 云建威勉强振作一点精神， 好啊，和金念说一下，我晚上想吃炸鸡。 他的手机一震，云建威拿出来看了一眼， 哥明天开始要回老家那边做实地调研，一个月以后回来，你自己记得按时吃饭，晚上别一个人出门，不要在外面玩得太晚。 OK， 点 JPG。 他把手机静音揣回兜里。下午的课结束后，两人一起回家，经过篮球场的时候，正巧看到宋成双在球场长椅上坐着休息。他刚下场一身汗，看到他们起身走到围网旁边和他们打招呼。 微微，于浩，要不要一起进来玩？ 不了，今天等着我俩回去吃饭呢。 这天天还有人给你们做饭，真好。 宋成双羡慕道，他转而想到什么，对云建威说， 哎，对了，你哥出去搞调研了，你知道吗？ 知道。 宋成双朝他挤眼睛， 你猜还有谁和他一起去？ 谁啊？成哥， 麦璇学姐啊。本来你哥这个是咱们本科生的小组研究，结果麦璇学姐说她的论文也要什么什么数据，就跟着一起去了。其实我们都知道她是冲着你哥去的。 是吗？那挺好的。 我琢磨你哥也该开窍了吧，麦璇学姐长得好看，性格又好，还是学霸，要是他俩到时候成了， 那我肯定祝福他俩。 聊了一会儿，两人与宋成双道别。于浩莫名有些尴尬，看一眼云建威，见他神色如常，还是没有问出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。晚饭沈金念试着用空气炸锅炸了点鸡块和土豆条，味道很好。于浩吃完了一盘， 云建威吃了几块说好吃，然后就没吃了。沈今年又给他泡了杯奶茶，云建威结果喝了。 我没奶茶吗？ 你自己泡吧，茶包和牛奶就在厨房灶台上。 于浩只好自己去厨房泡奶茶，晚上两人就坐在客厅沙发用 Xbox 打游戏。沈纪念对游戏一窍不通，回自己房间写作业，写完作业就画稿子，他在网上接一些画稿的工作赚点外快。十点的时候他洗过澡回房间，戴上耳机开始做画室老师留下的作业。画到12点，他听外面没有声音，以为那两个人都睡了，也放下速写本打个哈欠爬上床睡觉。半夜1点，他莫名醒了，迷糊半天起来去卫生间。他打开卧室门刚走出来，就看到沙发上半躺着个人，抱着个手机看，屏幕光亮照脸，一点声音都没有。沈金念吓一跳。 微微，怎么还没睡？ 云建威瞥他一眼。 谁让你大晚上给我泡奶茶喝，害得我睡不着。 沈金念顿时十分愧疚，走到他面前。 对不起啊，我看网上说甜品能让人心情变好。 跟你开玩笑的，紧张什么呀？ 他收起手机，从沙发上站起来，拍拍屁股。 哎，我去睡了，你也早点睡啊。 沈今天看着他走进卧室，欲言又止。他去上个卫生间后，回房里躺下，翻来覆去，总觉得不放心，忍不住又坐起来。轻手轻脚走出房间，来到云建威房间门口。他敲敲门。 微微。 里头传来云建威的声音。 干嘛？进来。 沈金念推门进去，看床上鼓起个小包。云建威没在玩手机，他摸黑来到床边蹲下。 不要用这种老母亲般慈爱的眼神看着我好不好？ 沈纪念无言，两人沉默，夜无形无声蔓延在房间的每个角落。 微微，其实那天以后我看到你这么不开心，我就一直想和你说，你一定会好起来的，你的人生很丰富很精彩。 云建威嗯一声，黑暗中他埋在被子里几乎看不见脸。 未来一定会有人非常爱你，因为你就是一个吸引着人们爱你的人。 可我不需要无关人的爱。 沈纪念嘴拙讷讷不说话。云建威又说， 干嘛呀蹲在床边，上来躺着。 沈纪念爬上床，掀起被子钻进去。他躺在云建威身边，才发现云建威真的很不占空间，躲在被子里像个软绵绵的小动物，连呼吸都很轻。 微微， 嗯， 你如果有什么想说我都会听，别憋在心里。 我不知道要说什么，这几天我什么都没想，没有特别伤心特别难过，就是很累，想休息睡觉，不想说话。 那我不说话了。 嗯，你陪着我吧，一个人确实睡不好。晚安。 晚安。 周末云建威回了趟家，爷爷奶奶听说他回来，特意叫他来家里吃午饭。周六中午，云建威和他爸到爷爷奶奶家。 霍逢君一大早起来做了一桌丰盛的菜肴。席间云建威依旧与他们谈天说地，聊自己在大学的生活。午餐气氛愉快，下午云建威与爷爷奶奶告别回到家里。云建威换了鞋去厨房拿水喝，听外面他爸说， 微微，给爸爸也倒杯水。 云建威拿云红兜的杯子倒好水出去拿给他，云红周伸手接过水杯，抬头看他，温和地问， 要聊聊吗？ 嗯，聊什么？ 看你不太开心啊，奶奶也看出来了，让我回来以后和你聊聊。